故事广播常数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夏季送清凉，在七月的每个周二，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省50元。同时，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骗，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李成来跟大家讲一讲，其实生活当中喝它很过瘾的一款酒。 对，主持人好，所有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酒呢，就是红酒。 哎， 因为其实提到红酒，那如果说你往前推个4-5年，可能说喝的朋友并没有特别的多，可能只是很多女性在享用。但是近些年你会发现呢，因为红酒不管说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是对于年轻人，对于女性来说，你会发现每一个不同年龄段和族群的人喝它都会有不同的好处和帮助。 我小的时候就是老年人，姥姥爷爷奶奶他们爱喝，睡前的时候爱喝一杯， 对对对， 还对身体好啊等等的，小时候不太理解，然后现在自己慢慢长大以后自己也爱喝一些红酒，就觉得喝个几杯以后可能就会进入到一种微醺的状态，很幸福。 没错没错。但是呢话说回来，因为现在中国呢喝红酒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所以呢现在其实你进超市啊，很多这样的免税店，你会发现你这个眼睛一扫啊，这个红酒的品牌是琳琅满目的， 是 特别特别多。但是很多朋友会说，我又不懂红酒，我也不明白红酒，那么怎么来选呢？其实很简单啊，因为红酒呢，都知道世界的红酒的黄金的国度就是法国，对吗？那么法国在十几个产区里面，因为法国有产香槟的，有产白兰地的，各种各样的，那么它好的这样的一个红酒的产地呢，就是来自于法国波尔多。所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款酒呢，也是正宗的来自于法国波尔多原瓶原装进口的红酒。 那是否就说明这个法国波尔多产区产出来的酒就是好酒呢？ 可以这么来说，法国波尔多出产的红酒品质一定不差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精选了年份、精选了酒庄、精选了葡萄品种之后呢，那么这个酒可能说它会更加珍贵。 熟悉葡萄酒的朋友会知道，这个葡萄酒也分这个干红啊、干白啊。 对， 那到底哪一种更适合自己呢？ 其实目前呢，比较适合中国人口味的呢是这个干红葡萄酒。而且呢，因为法国其实它本身来说，这个区域就是以混酿来出名的，所以呢，像这款酒是以这个葡萄这个赤霞珠，然后美乐再加这样的一个品丽珠，它这样的一个混酿型的干红葡萄酒呢，其实更适合我们中国人口感，而且构架感会更加的完美。 有些朋友会说，我比较追求口感啊，比如说今天你们带来这款酒，喝下去以后的口感是怎么样的？ 这个酒呢，其实口感是很特别的，因为它是混酿而成的，所以我这么来说，你把这个红酒带回家，我们之前看很多电影里面呢，这个红酒都是要放到红酒器里面来醒一醒，对吧？那么我们这个酒也是要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红酒从采摘到酝酿再放到橡木桶里，历时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当你在醒的过程当中呢，你会逐渐的加快红酒和空气的氧化过程，比如举个例子，你刚倒进去的时候，可能说您喝出来是一种这种偏这种法国这种土壤的那种土的气息的味道，然后你当你醒了5分钟之后呢，因为它是放在橡木桶里酝酿的，会有橡木塞的香味出来，然后再过个5到10分钟左右呢，它里面分别会出现，比如说像黑莓啊，然后像浆果啊，像烟熏呐、嘉伦呐、玫瑰花呀，就你会在里面品出各种不同的水果和这种的味道在里面， 口感已经听起来非常的丰富啊。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法国雷帕特的品牌的这个红酒哈。 没错没错。那说到我们这个品牌呢，其实我们这个酒庄在法国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了，而这个波尔多是被吉隆德河分成两座，有两个暗口的。然后呢，左岸为什么特别有名？因为你比如说像拉菲啊、拉图啊、木桶啊、马哥啊，因为这几个酒庄都是世界知名的烈级名庄，对吧？它就算说咱们最新一年的2018年的红酒出来，大概都要大几千块钱一瓶。 所以这意味着说他们这个位置是得天独厚的黄金位置，而我们雷贝塔就跟他们是在处于同样的一个纬度，同样的一片土地，所以在整个的葡萄的种植包括原材料的采摘上可谓是得天独厚的。除了说选择产地，然后选择了酒庄，另外还有两点比较关键，第一个就是咱们的等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其实在之前在法国红酒法律规定的红酒的最高等级就是 AOC， 对吗？那么在2011年以后，然后呢它的 AOC 的这个等级更名为 AOP， 也就是现在主持人你在我们屏幕上看到的这个 AOP。 而目前在法国红酒法律里面， AOP 就是法定的高等级了。 那我们今天带来就是高等级， 对，因为 AOP 它是每年都要由这样的当地的这个部门来审核一次的。 AOP 的审核很关键，它包括了你的葡萄，包括了采摘年份，包括了酒精度数，包括了你的酒体、酒感、酒色，它是每一项都要由专门的人来打勾的。所以一旦你一项不合格，对不起，你的酒就不是 AOP， 就不是法国红酒规定的高等级，这点很重要。 那这样的 AOP 级别的酒的话，如果从市场当中购买，应该价位不菲吧？ 一般来说咱们国产的大概是80多块钱，超市里面你能买到一瓶 啊。 然后一般原瓶原装进口的大概是100到200之间， 那也还可以。 对，如果说是要买到 AOP 等级的话，你至少要达到200到300之间才可以来买到。而且咱们今天这个除了说是法国波尔多好的酒庄 AOP 的这个等级之外，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我们的这个年份非常好，是2016年。2016年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国际上有很多这样的品酒大师的团队，比如说像罗伯特帕克先生等等，他们都是非常有名的，也有自己的成名作。比如说罗伯特帕克先生，他们之前他评的就是82年的拉菲，对吧？然后呢他现在这样的一瓶已经是有市无价，已经买不到这个酒了。所以呢当年他的团队对这个2016年也做过评价，就是说这个酒呢它的口感是不输给82年那年的。 哦，2016年呢看起来离我们现在的年份很近， 对， 但其实这一年产出来酒是好酒。 没错没错没错。 那好吧，接下来把这个大家胃口已经吊得很足了，我们来说一说今天带来的组合好不好。 好，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组合，首先我们的主商品呢是750毫升的来自于我们雷帕特的干红葡萄酒，然后外面单瓶的价格呢是在399元一瓶。然后在这档直播当中，我们是首先给您备到了是六瓶的话，等于说价格是已经在将近2000块钱了。 是， 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再给您升级6瓶，等于说主品是一共是12瓶，每一瓶都是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进口 AOP 的等级，2016年的好年份的雷帕的干红葡萄酒。然后另外呢，还有6个赠品，这个赠品也很少见，因为它不是750毫升，它是187毫升的，是真正的异形瓶的小瓶装的葡萄酒， 真的很好携带。 对，因为而且小瓶装和大瓶，就是3升的那种大瓶装，这两个瓶型在市面上都比较少见的。那小瓶装有这么，在我们庄有这么几个特质啊，就是说它只会装好年份的酒，因为小瓶它不能量产，所以就注定说它的瓶数是很少的。第二个呢，它只装在这一年产量很少的酒。然后第三个，为什么小瓶酒好的市面上很少见？因为它大部分都是被庄主私人珍藏，以及他自己就送朋友了， 就不拿出来。 对，所以这次我们也是为了彰显诚意，特地拿出来6瓶雷帕特的小领主的干红葡萄酒来为大家做到一个馈赠。 其实有的人一天不想喝那么多，打开一大瓶的话，一个人也喝不完， 浪费了。 一小瓶的话，完全这个量正合适。 对， 那今天只是12大瓶加上6个小瓶，已经很划算了。 没错，没错，没错。 有朋友可能会抗议哈，说那好像诚意不太够的样子。 那这样子啊，就是说到赠品呢，其实这个真的也是我们的一份诚意所在。因为我们目前去市面上，您所买的一般都是750毫升装的。 是， 我们都知道大瓶的3升和小瓶真瓶装的187毫升，这两个很少见。而且小瓶的原瓶原装进口的酒就更少见了。 是， 所以在这档呢，只要您这个即刻来预定的话，我们给你加赠的是雷帕特小领主干红葡萄酒。而且小瓶酒代表的是好的年份，代表的是在当年少的产量，同样也代表的是我们庄主私人珍藏的限定版。 那我们来捋一下哈，就等于说今天节目当中带走的是12瓶大瓶， 对， 每瓶750毫升的法国雷帕特干红葡萄酒。 对， 如果从市场当中购买的话，这12瓶就得 398一瓶，大概的话要到4000多块钱， 4000多块钱了。 对， 另外加赠给大家的是12瓶小瓶的187毫升，市场上非常少见的 对 雷帕特小领主干红葡萄酒。 没错， 这12瓶购买的话得 外面单品100多，你这样你就算200好算一点，12瓶的话就是2400块钱， 加4000多等于是6000多块钱了。 对，6000多将近7000了。 大家不要换台啊，我们当然会有一个优惠的价位。 对对对对，因为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朋友说你说了这么多价格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要跟你讲，这次我们是真的是在法国我们酒庄内部直采的，所以这个价格这个品牌你在外面是你很难能碰到的，我们整个一个组合加起来整整的24瓶，在这档你下单的话，价格是连400块钱都不到， 我的天， 399块钱，整整24瓶原瓶原装进口的，给您全部带回家。 这样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也就是个进口啤酒的钱。 你可以这么算，但是酒的真实价值绝不仅如此。 妈呀，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红葡萄酒。 对， 特别要强调的是红葡萄酒。 没错， 这个红和白的区别在哪里？ 因为对于咱们很多人来说呢，其实干白其实喝起来，很多的人的第一个的口感他是觉得不太适合， 有点涩 的，对，非常的涩，很多人是不适应这个。另外呢，因为红酒呢，其实它里面还有很多的这样的对人体有益的一些物质， 是， 比如说这个葡萄籽多酚呐、比如说花青素啊，这些白藜芦醇呐、其实你会发现它呢，其实如果你每天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坚持喝那么一小半杯的话，其实你会发现第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你睡眠质量提升很多， 是。 第二个呢，包括很多女性比较注意的这个皮肤啊，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在里面。 那其实熟悉葡萄酒的朋友也知道，买葡萄酒啊，去看产地啊，看产区是很重要的。 对，因为产地和产区，第一个它决定了葡萄的品种，第二个决定了葡萄酒酿酒的技术。那么现在我们来说的话，其实在世界上，如果你提到红酒的话，基本上就算你不喝酒，你的第一反应也是法国的红酒。那么同样呢，如果说你懂酒的话，你的第一选择依旧是法国，而且呢会锁定在法国的波尔多产地。 对，波尔多产地会有很多的品牌的酒出现哈。 对，非常多。 我们今天带来是雷帕特这个品牌，这个品牌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品牌吗？ 没错没错，到现在呢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酒庄的。那么曾经在这个很早之前呢，我们的酒庄其实在当年也曾经为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贵族酿造过私人的定制款。然后呢，因为为什么说酒庄越老越好，因为这要扯到就是咱们的这个葡萄树林了。因为你酒庄存在的时间越长，那么你庄园内部你所培养的葡萄树的这个树林就会越久。一般咱们来说，其实外面咱们一般常买大概葡萄树大概只有这个8年左右的，然后呢如果说是好一点酒庄，它会用到30年以上的。那你像我们庄园内部的葡萄树的树龄基本上都是在50年以上真正的老株来酿造的。 哇，那这样出来的口感应该非常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说一说我们带来两款酒的这个年份哈。 咱们这个酒呢，这个是来自于2016年，两瓶都是2016年的。 是， 而且呢2016年那年的日照时间呢要非常长，比前后几年都要长出很多。那么日照时间长了之后，它整个的葡萄的成熟度也包括内部的含有的这些一些有益的成分就会更好。所以呢这一年的葡萄酿出来的口感就非常出色。 这是一个很好的知识点，因为很多人现在选红酒就会觉得说好像年份越早一点的越好，其实不然。 其实不是的， 如果各位好奇的话，从市场当中是完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带来这两款酒的。 没错， 但是这个小瓶不太好见，它比较难得。 对，因为这个小瓶，因为本身来说小瓶它意味着说其实它你同样的一个酒，你灌这个大瓶可能说只要灌一瓶，但是你灌小瓶的话你要灌3到4瓶。所以它的成本的瓶子成本会更高。 是， 而且小瓶生产意味着你要另开流水线，所以小瓶呢一般都不是做量产的，它跟这个三升大瓶一样，它只会满足以下几个条件才会装酒。第一个，在我们酒庄里面啊，第一个它必须是好年份，第二个这一年的产量一定是比较少的才会装在小瓶里面。第三个呢，这个酒基本上出来之后要么就被庄主私人馈赠了，要么就作为好年份珍藏在私人酒庄，或者是他自己跟朋友一起来品饮了，所以很少有真正好年份好等级的小酒流露在市面上。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呢是来自于法国雷帕特这个产区的葡萄酒。首先呢是大瓶，12大瓶，每大瓶750毫升的干红葡萄酒。 对， 这样的一大瓶市场当中购买的话得 398×12，你算400毫算一点，大概就是4800块钱。 没完呢，然后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特惠的组合。 没错，就是我们雷帕特的小领主的干红葡萄酒187的一瓶，外面售价呢是180，将近200块钱。 是， 然后我们今天也是一共有12瓶， 算起来市价是将近2400。 嗯， 所以加起来整个组合的话是将近7000块钱。 但是不要着急，我们是先把这个大的葡萄酒，如果你买的话，今天也是跟厂家反复的沟通哈，最终是把这12小瓶当做礼物送给各位。 没错，399块钱，整整的24瓶全部原瓶装给你带回家。 399块钱带走的是24瓶，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夏季送清凉，在七月的每个周二，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省50元。同时，周年庆购套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佳。李佳你好。 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这个鸭子的翅膀呢真的是非常多啊，但是有名的就是无外乎烤鸭了。 对， 当然这烤鸭说起真心话，您到那个店里去吃呢，刚烤出炉的那烤鸭确实好吃。但是呢，如果您拿回家去，或者说那个像外地人从北京买完烤鸭回去以后，您一溜或怎么样，那味儿还真不太是味儿。 是的，其实咱都说北京人，都说北京人会吃，爱吃鸭子。 对， 我觉得这点没问题，咱北京烤鸭一年吃那么多只，那么多烤鸭店，但是您说北京人会吃鸭子，这一点 这还说不上， 咱还真得打一个问号。全国平着吃鸭子重要的有名的消耗鸭子多的那个城市是哪儿呢？真不是北京。 对， 南京。 南京， 哎，南京人爱吃鸭子，但是呢会吃鸭子吧，我觉得哈，烤鸭是一类。还有呢，除了南京那边有咸水鸭，您看在那个湖南那边有酱板鸭，还有一种鸭子也很有名，大家可能没吃过，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可以说说这个。这种东西叫做荷叶鸭。 哎，而且这个荷叶鸭特别适合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夏天吃。为什么呢？因为这鸭子本身就凉性的。 是的， 这个夏天吃了以后呢也不上火，挺好的，是吧？另外呢，荷叶鸭它是用荷叶包裹的这个鸭子做成的。 对， 荷叶本身呢它有一种清香四溢的感觉。 荷叶本身很健康。 所以呢你说你甭吃哈，你闻那个荷叶香你都感觉清爽。 哎，其实呢，说一个地儿产一个地儿的好吃的。北京出烤鸭呢是因为有皇宫，有这个吊炉焖炉的这种工艺出来。 是。 这荷叶鸭从哪儿产呢？湖边产的。 哎， 微山湖。微山湖离咱北京也不远哈。 山东 啊在浙大山东，您那也不远，铁道游击队那个地儿大家都熟，对吧？ 告诉你， 有湖就会有好的鸭子，有好的荷叶，所以用呢，用当地的这个好鸭子、好荷叶，所以当地人就会做出一个特别好吃的这荷叶鸭，在当地流传了很久。今天咱们把它带到节目当中来，咱先跟大家说说怎么弄的， 是 特好吃。首先呀，这个什么酱鸡、酱鸭子做之前呀，必须先上色。上色的时候，现在很多普通的是拿那个化学颜料一杀，颜色一烧就出来，就红艳艳的、漂亮的。这个呢是人家按传统的工艺，什么呢？素油热油一淋，淋上了之后整个鸭皮的颜色就变了，有那种焦黄色，那个焦香味也出来了。淋完之后然后老汤煮，老汤炖煮之后，鸭子呀这个炖煮这工艺是非常要手艺的，做不好就腥，对吧？ 鸭子不好做， 鸭腥味，但是做好了真香， 对 吧？人必须是按照老汤老料把那个卤完了，卤完出来之后趁着热乎气儿，周老师这一点特别重要。你们都在当地去吃的时候说一定趁着热乎气儿 赶快给它包上， 赶紧拿荷叶给它包上。为什么呢？热上冷缩，趁着热乎气儿用那个鸭肉那个热乎气儿把那个荷叶呀给它熏透了。然后呢再随着这个鸭肉慢慢回冷，味道会回来之后的荷叶那个清香味会一点一点进到那个鸭子里边。 对， 它必须得晾一段时间进到那鸭子里边，所以荷叶那个也是熟质的清香味也进来了，而且呢迅速卤出来那个汤啊它会慢慢冒气儿。那个时候是它很多的那种挥发性的那种特别新香辛的物质在挥发。 对， 挥发完了就没劲儿了，就跟咱酒量完了之后喝的就没香味儿了。那香味儿不能让它挥发，又用荷叶给它锁在那个鸭子里边了。所以这鸭子您要吃出来之后有一股老汤的鲜香味儿，又是当地的这个微山湖的好鸭子，用当地的荷叶一弄，然后呢那个香味儿全锁在鸭肉里面。打开荷叶， 里边出来一股鲜香的鸭肉味儿，再加上荷叶的清香味儿、嗯、您撕一条小肉放嘴里， 真美呀、啊。 吧嗒一口酒，滋溜一口菜的，您就吃了就舒服了。 在之前呢，我也尝了，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些呢，我是深有感受。 嗯，是的， 确实让人的垂涎欲滴哈、嗯。而且刚才您说他那个工艺的话呢，也是传统工艺啊，嗯、这个酥油啊烹炸，然后上色定型， 对， 然后秘制醇厚的老汤给一这么卤制哈、哎，所以它这个荷叶的那种鸭香味道非常的美， 好吃。 它特有一种独特的味道，所以呢，嗯、你打开以后啊，特有一种淡淡的那种荷叶的清香，就使你这个胃口大开哈， 是。 然后呢，这个鸭肉呢，用那种清香四股的感觉、嗯、哈，而且呢，这个整个吃起来啊，特别的鲜嫩啊。 是， 我个人认为，真的，它跟这个烤鸭完全是两股劲儿， 走两条路， 走两条路、嗯。所以在家里边，比如说咱们备几只， 哎， 这个累了，工作累了，回去以后呢，您也不用颠三炒俩了， 对 吧？咱们拿出一只来，撕点这个鸭丝啊， 荷叶一打开， 对，吃这个鸭丝面也行，嗯、或者呢，您拌个小凉菜， 哎。 或者像我上次似的，就那个白嘴吃，撕着肉吃，白嘴吃。 对对对对， 啊、这个喝两盅真美、啊。 来小瓶。 或者送老人呢，咱们这个孝敬孝敬。 是、 啊，老人也别大夏天的再去做菜什么的。 对， 哎，给他弄点预备点这个啊，又营养，他这个牙口什么，我看还真特别的软 烂， 特别好吃。 是的， 啊、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提供的是。微山湖的荷叶鸭的组合，这个在市场上还真不便宜呢。 是的， 你像咱们这个一袋的话呢，是600克等于1斤2两、嗯、一袋是一大只、啊、 传统做法。 咱给大家呢是6只6大大、嗯、那市面上的一只好像就得5-6块钱。 我记得好像咱这六只在市场上我看过有那个组合的卖到了小400块钱， 可不是 小400块钱。 但是今天咱这个价格呢，咱们老百姓是可以承受的。 是的 啊，今天价格不到200块钱， 嗯， 199，199，您拿走的是6大只荷叶鸭、 嗯、 尝尝啊，肯定不会让您失望。赶快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即将成为北广购的新会员，再送您30分的积分。那这30分的积分呢，啊、以后当30块钱来使用。 是， 所以这里里外外的话呢，真的是非常合算。 是的。 另外，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啊，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因为这个呢是第二轮在卖， 是 在前一轮的时候呢，我们有一段时间就是缺货断货了、 嗯嗯、 啊，所以现在有来一些，但是货源这个不是特别足，所以大家真的要赶快来拨打电话。 是的， 那么今天为大家提供的是微山湖的荷叶鸭的组合啊，六只啊，这个六只1斤2两一只的，咱们一共是六只，那市面上就得3-400了。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199，199和一只也就是30几块钱。 是的， 嗯，大家就可以拿走了。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它这个包装啊也非常简洁哈、啊嗯，它是牛皮纸的包装、 嗯， 里边是完全真空塑封的啊、 嗯， 保证质量和口感。而且它的食品保质期呢非常长，它是里边是没有防腐剂的。 您跟家里，您跟家里踏踏实实的放着，踏踏实的吃，平时跟冰箱里一放， 嗯、 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去溜。然后呢，这一组我估计6只啊，您可以先试试。 嗯， 如果老朋友，因为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聊过这个好东西。然后老朋友您可以多备几个，随时吃随时方便，全家都能分享，而且拿两只走，您说串个门子、 嗯、 当个伴手礼，哎，上谁家待着您别人空手去、 嗯、 也非常有面 子。我跟你说他这做的真是鲜香入骨、 嗯、 那天我们家小孩我们这肉吃完了以后，他那骨头啊跟着缩呀缩，我说那骨没肉还说油啊，说这骨头都有味儿，都好吃，所以他做的真的是非常到位。人家是这个传统工艺啊， 是， 而且他们这个真是醇厚老汤录制，哎，就是不一样， 老汤的味儿出来就是不一样。 嗯、是， 哎，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微山湖的荷叶鸭的组合啊，一共是6大只啊， 嗯、 一只呢达到1斤2两，真的是非常足斤足两的啊，个儿挺大个儿啊。如果您一家人5-6人，可能能吃一只， 嗯， 如果是2-3个人，我估计啊，您可能吃不了一只，您要吃半只，然后呢。那个塑封袋呢别扔了、 嗯、 一包起来以后再重新搁在冰箱里 没 问题、啊 嗯、 那么市场价呢得将近400-500，那今天呢、嗯、我们的价格只要199，199，您就把这个荷叶鸭啊这大鸭子拿回家，肯定让您胃口大开啊，留下深刻的记忆。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赶快订购。